2019年，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揽炒之城》，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誉，欲购从速。 咁嗱，呢度咧就系记者啦。咁但系我哋要讲讲，即系成件事系点样咧？咁样嗱，就你简单去 recap 下，即系成件事用简单嘅说话讲讲 recap 系发生咩事啊？ 哦，今日啊，今日就系话啊，其实呢个风咧就系寻日咧就放出嚟嘅。咁不过我谂都已经放咗好 好放好耐噶，其实放咗大概两三个礼拜到 系嘛。我寻日就真系。 正式上報紙啦，好實牙實齒啦，咪幾個大台都報埋出嚟咁樣 嚇。係啦，尋日就正式上報紙，喺度講話咧，即係短期，即係今日啦，今日內咧就會將四個立法會議員 係根據人大常委會嘅一個決議， 係啦，就會 DQ 佢哋議席，就話佢哋係擁護港獨，啊，違反咗個國安法咁樣喎。咁就由呢一個行政長官提請人大。就去 DQ 佢哋四個嘅，其實我又覺得真係成件事又真係好點講啊，好黑色幽默嘅。佢哋嘅議席咧，又係由十月以後嘅議席啊，係由全國人大去委任嘅。但係之後咧，嗰個議席又係由全國人大 DQ 翻收翻，係啦。所以就話依家呢一個，即係我希望佢哋依家可以充分咁體現到啊，你哋嗰個權力來源已經唔係來自人民㗎啦，係隨時來自呢一個全國人大啊，全國人大俾咗議席你哋，咁你哋啊坐咗入去諗住執執搏咁樣，仲要同人講話，我哋經過依一個民調授權，民調授權，民調準唔準咧？真係經過咗一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，相信大家心裏面都心中有數 啦。你如果冇美國大選呢單嘢，都冇咁核突啦。依個美國大選個民調同埋出嚟個結果，即係相差唔遠。 依家有票投都可以投到一鍋粥咁。你同我講民調，根據民調咁樣走入去呢一個香港立法機關，然之後大條道理喺度講話啊，我哋係民意代表，係啦。啊！依家好啦，全國人大出咗招啦。咁其實我就想知道，究竟啊，全國人大點解出招？即係喺揀喺呢個時候出招咧？係啦。咁我諗唔多唔少咧，都係同嗰份已經 postpone 咗延遲嘅施政報告有關嘅。即係施政報告就話，本來係上個月就要推嘅。 佢應該每一年嘅十月 係啊， 咁佢都出過施政報告。咁呢個係一個定咗落嚟嘅規改。咁但突然間咧就佢話啊，今個月咧就即係十月嘅時候咧就我哋要配合嗰、那個即係北京嗰、那個即係一啲政策 行程咁 啊，唔係佢應該講就係要上去北京， 係 咁要褪遲咁樣。咁但係當其實我寫一篇文已經講啦，其實唔係話嗰份施政報告褪遲去。 讀出嚟 係要重寫，實際上個重寫原因係要開呢個五中全會，喺五中全會前即係一啲具體政策是定了，但是未去做一個正式的拍板。當那個五中全會拍了板定了之後，那這些這些舊東西本身呢才成形，那他就要聽完究竟是什麼東西，那回下來才寫。所以實際上呢，現在他是很忙寫緊那份東西，大概應該是今個月尾呢就出來的了。剛才Julian說過就很正確，就是整件事是要等那舊東西，即係拍一版啦，咁先做而家呢嚿嘢。咁所以喺出邊咧，其實就有一個誤解嘅，就係話咧，佢要睇埋嗰個美國大選先，就唔係嘅。成嚿嘢嗰個過程咧，唔好諗住話啊，佢哋要睇一睇呢啲外國反應係點樣，係根據嗰、那個即係佢哋要開呢個會議，佢哋定曬啦，即係所有人都啊，係啊係啊，要咁做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先做呢嚿嘢。所以真正嗰個目的係咩嘢咧？就要睇下今嚟緊呢個即係所謂施政報告咧，佢出一個咩叫做同呢個國家嘅大局融合呢個具體意思，因為佢上去即係前一排見韓正嗰時係嘈嗰啲樣嘢噶嘛，話你香港冇積極到去配合呢個大局啊嘛，咁咩喺咩大局咧？咁跟住月尾咧就有一個分曉。好啦，頭先我哋睇到 份施政報告， 係啦，頭先我哋睇到就係、是、哦，原來成嚿嘢有一個咁嘅即係配合喺度。咁問題就係呢個配合係講咩咧？佢兩 part 講有政治上有經濟上，係咪？ 嗱，經濟上我諗好簡單啦，譬如講緊係明日大魚啦，係嘛？呢班呢班偽民主派入邊左流左勢係嘛？如果講緊係政治上嘅，就係嗰個所謂大灣區個投票啦，係咪？又係驚即係你左右左勢？但係有個疑問就係、是，喂，你班偽民主派喺呢個臨時會入邊係行禮如儀嘅嘛，做大龍鳳啊嘛，你咪最多拖遲即係一段時間啦。事實上唔需要做一個咁大嘅動作咁。咁所以後面應該有另外一啲嘢係會令到今次出現呢個情況。咁我哋應該嘗試即係再去再諗諗係咩嘢啦。 係咯，即係其實係呢個只可以好暫時咁樣小總結到。 最好呢就睇埋呢個原 來施政 報告嗰出嚟嗰個具體內容咩？即係舉個例，譬如話，喂，而家香港啲儲備咧，不如我哋見美金跌得咁緊要啦，人民幣依家升得好緊要啊，不如我哋轉曬人民幣啦咁樣啊。咁呢個又其中一個方法嚟噶嘛。OK， 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喂，譬如話香港嗰個金融中心嘅地位。咁我哋不如就再褪上少少啦，我哋褪上去深圳嗰度做啦，俾多啲佢咁就，咁呢個又係可以咁樣噶嘛。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前一排，即係我哋講過都不下兩三次啦，就係螞蟻金服，即係呢個馬雲嘅呢個喺阿里巴巴呢個旗下嘅呢個螞蟻金服，佢上市，理論上係一個全世界最大型嘅 IPO 嚟嘅，但係突然間就煞停咗。咁但 IPO 喺邊度做？講 IPO 唔喺上海，唔喺深圳，喺香港做。咁你要問個問題就係、是，你講到要配合嗰個大局，咁你其實想點先？你係咪即係將成個香港嗰個中環嗰個金融區你搬上深圳，你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，即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？ 哇！咁邊個喺九龍灣度投資咗啊？真係慘咯！之前又講話起動九龍東，然之後呢個時候仍然係上深圳。 係啊，咁所有呢啲嘢咧，就應該係有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計劃喺度嘅。係一次過要做曬出嚟， 所以先即係有一個咁緊要啦，一個迫切性貨個特區政府。 但係你講個迫切性就反而係個成件事嗰個核心嚟噶嘛？呢件事可以慢慢做嘅，即係可以慢少少做，應該講可以慢少少做。即係舉個例子，譬如話啊，我又俾你玩下大龍鳳，係咪啊？有少少一啲， 我俾你做下花瓶， 係啦，俾你做下花瓶，一啲少少嘢，又俾你真係好似頂得住嘅咁樣，咁你咪可以再玩呢個遊戲咯。可能講緊出年又做一個所謂選舉，咁又有個即係後邊有個 quota 喺度嘅，就係、是、俾你邊啲偽民主派入去，咁你香港人咪繼續喺呢度碌咯，即係咁你會令到有。即係繼續仲有人有港珠去信呢班偽民主派嘛，但係而家連呢個遊戲都唔玩啦，呢個遊戲都唔玩，係快到咁樣嘅。咁換言之咧，呢件事本身咧就應該喺幾個月之內，你會見到佢想做啲咩嘢，而想做啲咩嘢係同美國邊一個人當選係冇關係嘅，邊人當選佢都係會照做嘅。咁呢個就係經濟部分啦。咁政治嗰部分係咩咧？譬如有大即係所謂大灣區投票啦。咁好明顯啊，就係你而家睇到即係呢啲去到武雷公咁遠嘅，你又唔知道搞咩嘢咁，咁可能出嚟嗰個結果就一定係即係大家會知道係咩嘢啦， 好 fishy 啦，係啦，變咗。 咁可能講緊有啲人可以繼係可以入去選嘅 ，let's say 係有好恨做嘅咁樣，又扮下呢個偽民主派嘅，咁又俾佢入去做。咁但係玩呢個遊戲去到依家，即係你全世界都冇人會覺得呢個遊戲係好玩，或者即係真係投入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唔好講話我哋唔中意啊，或者踢爆咁，但係冇人再覺得玩呢個遊戲本身係值得噶嘛。咁所以亦都係唔會止於呢部分咯。咁下一部分點咧？下一部分就係應該區議會啦。咁區議會嗰個情況咧，又唔同而家呢個臨立會嘅情況。因為頭先 Julian 已經講咗嘛，個臨立會係人大常委會根據呢個冇咗呢個選舉嘅，即係選舉不能在呢個短期內舉行呢樣嘢，就即係延任一個係一個引號啦。咁但係區議會唔係咁樣嘅，區議會本身有一個即係正正式嘅法律上嘅任期喺度嘛。 係啊，咁要直選出嚟， 要搞呢樣嘢本身唔係唔得，因為你而家有條法喺度嘛。咁但係我初步咁諗啦，即係我都唔知嗰個操作係點樣咧。即係舉個例，如果譬如話有幾個區議員佢而家唔 happy 嘅嚇，咁咧就佢要用接近同一個方法。咁但係你唔可以好似而家呢個做法噶嘛，係咪啊？嗰、那個都要呼嗰、那個即係我理解咧，就係呼嗰個法院 去話哦呢、這個人違法咗乜乜，咁跟住就喺法院去，咁就同而家呢個 case 有少。但 anyway 就算即使係咁樣咧，咁我諗下一步亦都好明顯嘅，就係區議會嗰個角色 就不斷被矮化。其實依家都係發生緊嘅，就係、是、民政事務處咧，佢嗰個民政專員啊，佢哋嘅權力咧就即係成日都被人指責越權啦。咁同埋即係我自己有陣時咧去嗰啲記者會嗰度親身都睇到咧、民政事務處政府裏面官僚體系咧，佢哋係越嚟越唔將區議員放喺眼內啦。 唔係根本佢都唔放開嘅，係 即 係唔放。 即係以前咧係撥俾區議員用嗰啲資源咧，例如啲會議室啊、成成咧，依家咧全部咧就係講由民政處。其實依家我諗遲啲可能就會由民政專員，即係一啲咁嘅官僚體系啦，會去逐步蠶食同埋取代區議會呢個角色。 即係實際上佢嗰個連個諮詢角色都冇噶啦， 冇啦嚇，諮詢角色冇咯，同埋因為區議會係直選出嚟啊嘛，咁變咗就話咁。如果民政專員，我可以將佢嘅權力，區議員嘅權力俾民政專員，咁民政專員係我升上嚟嘅喎，係我揀嘅喎。咁所以其實啊，由民政處去取代區議會咧，呢、這、一個趨勢都係可以睇到嘅啦。我諗即係搞掂完呢班立法會之後咧，就下一個開刀目標都應該為區議會。 應該下一個目標應該係啦，而且我相信都個速度都會快嘅。即係如果而家呢種咁嘅狀態咧。咁頭先我哋 raise 咗一個提出一個問題，就係點解要咁快啦？咁點解咁快咧？我諗應該係兩個因素嘅。其一咧就係心理上嘅因素啦，因為覺得好唔老禮，即係好唔開心啊，好被呢、這個好 upset 嚇，好即係覺得睇你班友唔順眼。咁唔順眼唔係佢真係做到嘢，而係話你因為呢年半以嚟咧，佢經歷咗一個好大嘅變化，就係咩咧？中國外交上出現有一個前所未有的 困境 嚇，咁呢個唔需要話大家即係，我哋自吹自擂，而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嚟嘅，即係大家去睇到，尤其是譬如美國對中國，就算你話而家呢個Donald Trump 佢就算佢點搞都好，佢都係要認輸啊咁樣，咁就我就算俾你係咁樣，咁你都唔敢肯定遲啲拜登上去嗰個情況會唔會好似佢預估咁理想， 係啊， 因為咧出現咗情況就係咧，佢哋即係拜登嗰邊話啊，有一個比較熱門嘅即係國防部長嘅人選，佢話即係美國軍隊要做到喺72小時之內要即係去擊敗呢個中國嘅海軍咁樣，咁我唔知係咪啊，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你而家沒嗰個拜登入邊嗰個團隊咧，佢唔似 Donald Trump 係一個人話事嘅，即係我要邊個就邊個。但係拜登佢上台，其實後面好多不同嘅勢力去支持佢嘛。 That's why 可能 Bernie Sanders 要做呢個勞工部長嘛，咁你就真係即係頭痕啦，係嘛嚇？ 但係就話可以好睇到一樣嘢，就係即係拜登，所以點解要揀拜登咧？因為佢係冇辦法做到 decision 嘅，佢係一個扯線公仔嚟嘅。 即係有好多不同嘅勢力喺度角力之後咧，得咗一個平衡，先出到個政策出嚟。好啦，咁頭先佢講啦，心理上好唔老禮，特別係咧舊年嘅十月。就嗰、那個國徽被人塗污，係咪呢啲好象徵性嘅嘢？覺得好唔努力。第二樣嘢就係受到一啲好大嘅經濟壓力，甚至政治壓力，即係覺得要短期之內要將香港呢個局面要即係去 主導佢， 唔止主導，因為實際上已經主導嘅係令到似新疆咁樣，即係唔好再有任何人去在街上吵或者做一些嘅即係抗議嘅活動，無論是幾咁象徵性，只不過是一些符號或者係一啲嘅表達嘅手法，都不想見，是要你直情好似西藏同埋新疆咁樣，佢先至 comfortable， 先至覺得即係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。 under control， 即係呢個。咁所以頭先我講呢個其中有一定嘅心理因素喺度。你話至於實際嘅因素咧，其實去判斷就要睇埋佢出咗嚟嗰個，即係話。這個所謂去融入國家的大局的具體意思是什麼東西來的，是的。但 anyway 就即我都挺相信一件事，就是香港做下來的東西，其實你很難一朝一夕去將它完全改變了。剛才我反覆強調，就是你做一個最大型的 IPO， 你都不在上海做，你不在深圳做，你在香港做，是吧？雖然太多 Q 了，但 證明香港都有個價值喺度嘅， 有個價值係咪啊？咁可能即係我自己即係去做燈神啦，我估啦。其實最大即係最有即係最要搞一樣嘢就咩咧？應該係香港嗰個外匯儲備， 一定係嘅啦。即係呢一個係金礦嚟啊嘛。 嚇。咁呢個問題又好有趣喎。嗱，你話香港外匯儲備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啦，係嘛？即係話多唔多嘅意思就唔係相對於我哋，相對於佢。你話俾曬佢用都唔係用咗好耐嘅啫喎。咁你話誒呢樣嘢都候住，咁係咪即係好缺水咧？咁樣係嘛？即係有第二啲用途咧？咁樣。咁但係我亦都提醒大家嘅，其實咧就先一排即係大家喺網上見啲美國嘅炒家吹得，即係部分嘅美國炒家吹得好勁嘅，就係咧呢個港紙會受到追擊啦。咁但係如果你睇到就似乎個情況係啱相反啦。就港匯係相當之強嘅而家， 嗯 嚇，咁港匯強你唔需要直接走去睇嘅喎，你睇下你平時借錢嗰、那個、那個息口啊，同埋最緊一樣嘢咧，即係呢啲嘢你唔需要走去做，即係好似我哋咁就係、是，其實你好簡單嗱，第一樣嘢睇匯率咧，你行落街度睇睇人民幣嗰啲匯率係咪？今日應該係8.4嘅啦，啊，第二樣嘢就係咧，平時有冇人打電話問你借唔借，即係需唔需要借錢？因為咧呢、這個代表一樣嘢就係成個嗰、那個資金嘅市場係好充裕。 都有嘅，同埋如果我自己即係我自己 observation 啦、 嗯， 我見到有啲銀行因為真係之前嗰排我要彈票啦，咁彈票我自然就要去銀行度即係 彈票收息喎，收呢個罰款之外，仲要收息收利息喎。 我知啊，所以就話咁即係我咪即係我唔識搞咁去櫃台嗰度講，然之後我都見到咦佢哋嗰度啲人好似有啲咦少咗咁多嘅咁樣，然之後、嗯、即係我拗兩計。拗兩句契傾咁，然之後佢就話：啊，係啊，有啲同事嚟咗職。咁如果佢話同事嚟咗職嘅話，我心諗應該俾人炒喎。咁如果俾人炒又唔請翻人嘅話，其實係代表 係裁員咯， 裁員咯，係、 嗯、 啦。咁佢裁員一，佢哋咁有錢，就點解要裁員咧？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啊，係啊，港匯好強咁樣，但係我有心諗，其實依家就算話港匯強啦，好多錢係喺香港啦、 嗯。 但係其實呢啲錢係咪會長期留喺香港咧？ 咁呢個係疑問嚟啦，呢、這個真係疑問嚟啦。 呢一個就係我嘅疑問咯。咁之後我又問翻啲真係做金融，真係會轉將啲錢轉嚟轉去嘅朋友，又或者移民顧問朋友咁樣。然之後當佢哋同我講咗，啊係啊，我呢排非常之，即係就算佢哋同我講話，我都冇乜嘢咁樣都好啦。即係我咪睇下佢哋，我會唔會有啲好貴嘅買咗啊？即係最近睇下佢哋生活點啊？咁嘅話都可以睇到佢財政狀況。啊，見到佢哋又真係唔錯喎。咁其實我已經估到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定係好多人咧，唔單止係要。移民啊，佢哋仲要喺國外買樓，咁國外買樓咧有個 implication 又可以睇嘅，就係佢哋要喺香港度將香港嘅嘢運過去， 資金係運過去啦。 嚇、啊，唔單止資金啦，即係搬屋啦，嗰啲跨國搬屋公司啊，佢哋生意又好好啊。同埋咧有一個指標咧，我就最近係發現嘅，就係寵物移民、 嗯、 有好多人問寵物啊，哇！真係如果我要搬過去歐盟啊，又或者搬過去英國咁， 我可唔可以帶埋只狗去咧？ 係啦，咁有啲人咧都嗱，嗰啲人而家應該賺。佢哋係有良心， 唔係抌咩狗嘅街度啊！ 真係唔係話唔係將只狗抌去山嗰度喎？咁呢啲人真係抵賺啊！真係走都帶埋只狗走，應該嘅，應該嘅。但係就話咁呢排咧，咁即係我個朋友做獸醫咁。即係阿寨卡都係我嗰只貓，都係睇佢噶啦。咁我見到哇，好多人問喎，咁樣同埋咧，成日都有貓嚇、啊、貓貓狗狗再去打針咁樣打完 針。即係話打針就應該係跟住就 係啦，要打齊針，係有張針卡，佢都好似人咁樣嘅，有張針卡要打齊咗啲針咧先可以走咁。然之後見到咁都應該係噶啦，我估嘅都係差唔多噶啦。 啊嗱，咁我哋頭先就睇咗即係呢件事係點嚟啦。咁但係個後果本身咧，除咗喺香港之外，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嗰、那個區議會嗰個問題咁樣，咁跟住咧，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外國嘅傳媒、外國嘅使館，甚至外國政府，佢哋會點做一個對呢件事點做一個反應？ 外國使館對呢件事， 我逐個逐個講啦，譬如傳媒啦， 嚇嚇，咁如果今日傳媒嘅話咧，非常之詬異，我都就係 New York Times 啊，同埋 Bloomberg， 佢哋係第一時間報呢一個區議啊，唔係立法會個四個議員被 DQ 呢件事，係、第一時間報。其實尋日已經有 Bloomberg 喺度講話，因為尋日消息傳出嚟嘛，尋日個消息咧就喺度講話啊，即係啊呢班人係啦，咁。Opposition threatens to quit to resign 咁樣啦，就講話哦，佢哋就話將會辭職總辭，咁樣，所以尋日就已經開始報，但係今日咧當呢一個記者會係正式進行咧，反而係 Bloomberg 佢係第一個 notification 出嚟嘅，佢個 notification 係我諗同蘋果差唔多，同本地媒體嗰個出新聞嗰個速度可以話係快過幾個媒體添啊。 所以我認為咧，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喺各國嘅唔單止係傳媒機構裏面掌握到嘅 scenario 啦。因為其實即係如果講話做新聞咁樣，有陣時候我哋要考慮好多唔同嘅 scenario， 然之後要 drafting 啲稿啊，真係出咗呢個 scenario 啦，執一執，然之後我哋會出咁樣噶嘛。咁呢個都係一個應變計劃。即係各個傳媒行業會做啦，但係如果講到外交行業嘅喎，其實佢哋都係估到有一日，所有呢、這、一個 外交方面，我相信咁嘅啦。即係如果以我認識嘅外交官， 佢哋知嘅， 佢哋已經知嘅啦。因為你唔可以到嗰件事發生你先做反應，你事前你要大概估到即係會點樣。咁呢、這個做咗呢樣嘢之後，會有幾邊幾個嘅可能性喺度。即係之前我哋都提過啦，譬如話有人要想入去美國領事館咁樣，佢唔會到嗰日先諗嘅。佢唔會到啊，你有個人嚟咗，我先至要去點處呢件事。佢一定係預先有一個 應變計劃， 大概啦，即係有 plan A、plan B、plan C 咁樣，咁佢處理呢件事噶嘛。咁所以如果話講緊，即係我哋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前，我哋已經收到風啦，就話要開始做呢個咁嘅行動。咁啲使館都會諗一諗，跟住我哋會點樣去做反應呢？咁好似so far我哋都未睇到啲使館做反應㗎嘛。特別係歐盟，特別係歐盟啦。 係啦，歐盟尋日同葉太先同佢 食飯， 食飯嚟 嘅。你點知嘅？ 冇啊！咁葉劉淑儀佢自己講，係啊，即係佢自己喺 Facebook 上面， 自己講嘅，佢自己講嘅啊。 多謝 Polidori 送咗隻杯俾佢咁樣，好啊咁。即係但係即係其實呢啲嘢我又唔覺得係好重要。 咁啊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佢琴日去呢、這個人即係同佢食飯，咁喺個席間係咪都問下葉太？聽日咁咁咁喎，咁你哋點啊點啊咁樣係 嘛？喂，你係咪真係？喂，佢哋係咪全部會總辭㗎？咁呢一個都係即係，尤其是即係外交高級嘅外交人員會要知道㗎啦，會問㗎啦、喂，葉太，你講下你收我呢個風咧、其實佢哋係咪全部真係會辭職㗎、喂，係真係咁樣咁樣咧，先可以幫到佢哋去做第二個應變計劃，即係話起碼係 Brussels， 因為其實所有政策都係 Brussels 決定嘅。咁 Brussels 佢要落啲咩 statement 系啦，比利時即系布魯塞爾要攞啲乜嘢嘅聲明啊，要有啲乜嘢嘅取態啊，會唔會就住呢件事再即系有個回應咧？回應動作咧，政策上嘅回應咧，即系呢一個就係喺香港嘅歐盟亞頭，佢要報告翻。 有幾個嘅國家佢都需要有少回應嘅，譬如美國啦、 加拿大啦、 美國、加拿大啦，因為加拿大已經講咗話佢哋 講到明話 準備好即系撤橋300萬啊。其實佢話明個人咧，真唔使驚啊，佢話明個可能性好低嘅，不過佢哋有準備嘅。OK， 係啦，但係就話其實我諗加拿大佢撤橋呢一樣嘢咧，都唔係一開始佢哋想講嘅。但係就係因為牽涉到航空公司咧，佢都要同航空公司去接，真係冇理由就話一個人掟一個水泡你遊去 啦。你即係譬如我哋諗呢件事咧，就唔好話，唉，我而家呃一句咧，就即係所謂，其實好多嘢需要配套嘅，尤其是而家呢個時候咧，譬如話你而家叫航空公司走去搞咧，佢喺頭痕嘅，係嘛？佢即係出得呢個説話咧，佢就唔係空口講，而係話佢已經有一個底板喺度，佢即 係演做緊啦， 做緊啦嚇。是一禁制理論上咧，即係唔會太 Q， 唔會甩碌嘅，即係 hopefully 啦嚇。即係當然喺期間仲有好多呢啲細節，但係佢個大方向係，即係喺呢件事係會係 doable 嘅，係做得嘅，佢哋先至即係出咗呢個咁嘅話出嚟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因為我哋今節呢節長咧，即係太過長啦。但係我想簡單佢總結就係話咧，即係而家譬如去到呢個地步咁樣咧，我絕對相信咧，聽日啦最遲都係後日噶啦，就多個政府啦，包括係英國啦。歐盟啦、美國啦、日本啦，佢哋會出聲嘅。 咁呢幾日日本佢會出幾大聲，都係我哋應該關注。 係啊，日本出幾大聲亦都係，因為呢個體現到佢對呢個對華政策有冇調整，有冇改變，係嘛？好啦，我哋第一啲嘢結束，下一翻嚟反而今日嗰個主題咧，就係呢個 Michael Pompeo， 佢喺呢個今朝早香港時間今朝早凌晨呢個記者會入邊，佢講咗啲咩嘢？即係阿 Julian 就睇咗嘅，翻嚟會同大家分析一下。 好。